最高。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， 在世间自有山比此山更高。世间始终你好，始终你好，爱我心，世间始终你好。 话题中渐渐沉默，渐渐

朋友， 失去，知己再也难追，时间痴情的戏，等待有心人去看清。为何相爱相知相信相聚还不够，见你深夜徘徊冷漠的脸好难过，就算爱情到了尽头不再有结果，我们还可以是朋友。相处平平淡淡太寂寞，难道深情褪色对你的好也是错？就算人们到了尽头无力再挽留，我们还可以是朋友，还是朋友。